作精简政府机构，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，压缩和规范公务消费。过去年全省净减少公务员5717人，事业单位人员23970人，三公经费支出同比下降27.6%。从凯里市委办公室了解到，目前该市两办印发了凯里市的规范操办酒席行为的实施方法，对婚丧操办酒席范围、规模和申报程序重新修改。其中，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，一事多办、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。这里是新闻九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，优惠不断，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城金买十克送一克，旧金全场零损耗，零折旧，零差价，升级换新，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。三和珠宝城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一颗吻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对不轻狂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霓虹灯有点亮，夜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。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又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谁把梦锁上。有人为情伤，难掩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好梦不曾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别让情两难。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，我多伤。

是再也不及你。 前世流转的因果。 寂寞袖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来来去难去就是在的人世啊，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19号，农历12月22。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11度。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-1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0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0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晴，最高气温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四，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喜欢吃腐竹吗？关于快速泡软腐竹，有这样几个小妙招。第一，用盐水来泡，加盐用温水泡就可以了。第二，醋泡法，加几滴白醋用温水泡。三，微波炉泡法，放入带盖的容器当中，盛上水，没过腐竹就可以，然后放到微波炉当中加热3到5分钟，中高火，这样就能很快泡软。最后一个方法是捏海绵式泡法，腐竹掰成小段，用温水泡2到3分钟之后，用手把泡在水里的腐竹捏一捏，就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，重复多次就可以了。这些方法还真是挺实用的，试试看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，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Oh, my.

上来，你看看我多自在，双眼定落着现在、yeah、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 say yeah yeah， 往前走不要装慢，爱就要 say yeah yeah， 梦翅膀也飞起来， 笑得多善良，

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在陈旧的往事，看见一身沧桑，走过陌生的地方，我回到异乡，风吹得太狂，我感到有点凉。我在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，不足以眺望，我知道不能忘。北风又转来熟悉的声音，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，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，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。在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，不足以眺望，我知道不能忘。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 藏在我斯托克的湖岸。 问句，请他撒哈拉满天黄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谁不尘封？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一冠聚散，一人言谁在心上含着泪？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。下秋是一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轻叹。撒哈拉满天黄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乘风，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一冠聚散，一人言写在心上含着泪。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。撒哈拉满天黄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谁不争锋？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谁敢聚散？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。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。 山南海姑娘，何必太多